这里有您最关注的球队， 打门有进了。 这里有您最喜欢的球员， 该进攻的进攻，该投的投，该突的突，果断自信。 这里有您最想听的观点， 这充分说明什么？技术是硬道理。 观点交锋，明星时间，球迷乐园，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体坛夜话，我是林苑。在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冰雪运动方面的话题。据天气预报说呢，这个周末随着气温下降，也将会出现有零星小雪的天气。那在这样的冬日呢，我们也想跟各位一起来回忆一下大家的冰雪记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来自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活动部的部长王国良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北京市冰球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邢鹤老师两位。我们今天跟两位可以算是冬季人一起来聊聊冰雪运动。首先欢迎王部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还有我们节目应该是对我个人来说也是老朋友的邢鹤老师，欢迎您的到来。 听众朋友晚上好。 嗯，之前我们在夜话节目当中其实也和邢主任一起来聊过有关于冰球方面的话题。又到了冬日，其实很多的孩子呢也开始去继续他们一年当中可能最关注的季节当中的冰雪运动，还有我们在冬日当中的很多独特的冰雪记忆。今天也希望各位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当然今天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专项记者于波川，也欢迎小于跟大家一起来畅谈我们的冰雪记忆。 各位家里人晚上好。 嗯，在节目开始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好多朋友通过北京体育广播的新浪微博，还有我们的微信平台以及听天 FM 的聊天室来互相的打招呼问好，同时呢也打开了自己的冰雪记忆。宋燕君说到学生时代的滑冰车、打雪仗、堆雪人，在什刹海滑冰，这可能是好多人共同的冰雪记忆。而在新年临近的时候呢，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冬奥有我，集卡集好运主题活动也已经开启了。从现在开始到12月31号，集齐8张冬奥卡片，一起来瓜分2022元旦红包，感受红包雨带来的欢乐畅爽。更有听听故事广播和听听文艺广播联合会员卡等您来拿，有海量的精品内容也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来进行收听。我们一起大声喊新年好。新年临近的时候，很多人想到要进行活动，户外活动可能更多的就是要去参与到冰雪运动。我们两位邢主任，我知道您这是一直关注冰上运动，冰球这方面您自己的冰上运动水平怎么样？ 哎呀，我只是能够滑起来吧。 滑起来 就这个水平。 嗯，王老师呢怎么样？ 我也是基本上都是从小啊滑过这个四轮的滚轴溜冰。 嗯，旱冰 啊。初中毕业之后呢也滑过，在咱们北京应该是比较早的这个真冰场嘛， 嗯， 就是地坛那块有一个冰场。 嗯， 对，一个圈的环形道，在那儿滑过，第一次滑真冰， 嗯， 还是夏天。 啊， 你还记得那是哪一年吗？ 应该是1998年，正好初中毕业的时候。 哦，那就是去滑真冰，在室外是吧？ 在室内。 室内 夏天的时候在室内， 哦， 滑的真冰。 室内的 真冰场。 98年就有室内的真冰， 嗯， 这挺不容易的。 嗯，其实我们看到北京有好多这个冰上运动的小朋友都是从比如说像商场这个冰场上走进专业的赛场是吧，开始就是去兴趣使然，家长可能逛街到商场去，然后孩子就到冰面上去活动，慢慢的投入到冰上运动当中。包括我们知道邢主任接触了很多滑冰打冰球的孩子，就是大家其实最早从北京来说这几年的冰球运动发展的很迅速，这些小朋友接触冰球啊接触冰上运动都是有一个什么样的途径呢？ 嗯，2000年前后吧， 嗯， 应该说2000年以后主要还是商场里的那几个冰场。 嗯 嗯，很多人都提到过国贸的那个冰场。 嗯， 还有西单那个文化广场， 嗯， 地下的冰场。 嗯， 这是最初的一些这种商业的冰场。 嗯， 那现在的小朋友 就条件好很多了，因为现在北京有注册的光冰球俱乐部就有26家， 嗯 嗯，有很多冰场可以去学习打冰球。 嗯，那大家现在也可以有更多的方式和渠道来参与和体验冰雪运动。当然像邢主任接触的孩子可能就是慢慢的会往专业的方向上发展的比较多。那我们第八届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其实也是在这个月开启了，小鱼也是到现场去来采访这个活动哈，在现场有很多的感受。其实对于普通市民来说，首先你要到这个环境当中去亲近它，你才能够了解这项运动的魅力。 对，没错。可以说已经连续第三个或者是第四个是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我都去到这个活动现场去采访。 嗯， 像今年的是12月18号，咱们线下的活动正式的启动。 嗯， 这个仪式是在石鹫楼滑雪场举办的。可以说每次到这种快乐冰雪季的活动现场，就一直能够发现这个活动就像市民快乐，就是能够看到这些老百姓在体验冰雪运动的时候这种笑脸，这种快乐的感觉，就是现场有很多丰富的活动，能够让不同基础的市民都能够体验到这种快乐。 嗯。确实，那在这次冰雪季上，也是看到好多朋友，包括全家出动来参与这样的一些活动内容。你有没有现场去体验一些？ 现场的体验，比方说像一些雪地射门啊，还有像你抛我接，就说白了就是扔沙包。像比方说一个孩子，拿着沙包去扔，然后这边家长拿着一个小筐在接，可能这种对于一些零基础的孩子们来说是一种新的尝试，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这就是让他们爱上冰雪运动的一个开始。 嗯，那在这个活动的现场你也说到了去了好几年，就有没有感觉大家在选择的这个项目上面，在开展的活动上面，就是水平也在逐渐的提升，从一开始的兴趣怎么样就转到了专业的这种方向上去呢？ 对，确实就是当你一开始可能不会滑冰滑雪，从你慢慢的从在冰面上体验这种趣味的活动，到你开始有一定基础的之后，像活动现场就会设置一些，比方说U 系列的滑雪挑战赛，像12月18号的这个启动仪式上就有这样的挑战赛的活动。你如果有一定基础的话，就可以去尝试这种青少年的滑冰比赛，青少年的这种滑雪的比赛，慢慢的就是会针对不同年龄，你可以根据你的爱好去选择，根据你的基础去选择，而且还有很多亲子的活动，你可以和爸爸妈妈一起，这种大手牵小手的活动是可以说特别明显的能够体现出这样的一种感觉。 对，我们说到很多人的难忘的冬日冰雪记忆，秋风秋雨也说小时候一下雪就高兴得不得了，戴上手套帽子出去打雪仗堆雪人儿。用户9290说在首体看过冰球的比赛，去龙庆峡看过2次冰灯，还带孩子在紫竹院玩过小冰车。哥大爷的回忆也和您很接近，他说冬日的冰雪记忆就是去龙庆峡看冰灯。奎托斯呢是应该冰雪运动的爱好者，说滑雪滑冰这都会了。永远的儿媳妇说这个冬日冰雪记忆就是打雪仗坐冰车堆雪人，其实兴趣非常的重要。而再说到这个快乐冰雪季，一方面突出冰雪，一方面也得说到这个快乐，让大家怎么去享受这项运动。那想问问王部长，就是在我们这个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举办这8年来，大概你有没有这方面的统计，有多少人去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我们整个这些兴趣的开展汇集到了多少人，又有哪些可以说比较亮眼的成绩单呢？ 我们可以说第一届冰雪季呢是创办于2014年，当时是为了助力深冬奥， 对，2015年去深冬奥成功的， 对， 是吧？ 深冬奥成功是2015年，当时但是咱们提前就开始进行这个深冬奥的筹备工作，当时也是为了助力深冬奥，创办了北京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等于是2015年7月31号深冬奥咱们正式成功的，然后我们一直将这个活动呢就持续了下来，也是。今年一共是第8届了，刚才小鱼也说了，上周我们举办了这个启动仪式，经过这8届呢，一共举办了这个线上和线下的活动，一共进行了20000余场，参与人次呢总体达到了3100万人次，尤其是从第一届一开始，第一届的大概30万人次，到我们最高峰是第5届，也就是2018年的 11月至2019年四月，是达到了815万人次参与冰雪运动。 嗯， 通过这个举办冰雪季系列活动呢，我们的初衷也是，引导广大市民积极参与冰雪运动，不管是他自己去冰雪场滑冰滑雪呀，或者是参与一些这个冰雪运动的服务工作呀，或者是这个进行了解一些冬奥知识啊，我们也是致力于普及这项冰雪运动。 嗯，就是到场的人总有一项适合您，是吧？ 对，也是让大家呢能够爱上冰雪运动， 嗯， 成为我们的这个冰雪人口。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是不是也对于我们这项每年举办的活动有了一些期待？就是我去年在这儿玩过很好的这种雪上冰上体验的项目，觉得没玩过瘾，明年再来，有这种连续性，在这个八届的快乐冰雪季举办下来这个过程当中。 没错，有这个主要其实我们最受市民关注的还是我们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上边的这个市民答题换票活动。 嗯， 就是我们在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上，每届冰雪季啊，会向市民免费发放20000张冰雪体验券，其中有10000张冰票，还有10000张雪票。只要大家关注这个北京健身会啊，上边有一个市民快乐冰雪季，然后参与答题赚取积分之后，就可以选择咱们方便或者离家近的这个冰雪场馆去参与体验活动。 嗯，那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来申领一下，就是首先先接触，我们觉得这是去爱上这项运动的第一步哈。嗯，那邢主任接触这么多专业的之外，从兴趣的角度，您有没有可以就是推荐给大家的？因为今天我们除了说到大家的冬日的冰雪记忆之外，如果要推荐一项冰雪运动给身边的人，您会选什么项目？ 那我肯定得推荐冰雪， 这没有悬念啊。这项运动对于您这么多年关注和了解，就是到今天还是一如既往的觉得，这是一项特别应该让孩子们去尝试从事的运动，是吗？ 对，这个运动，这个应该说这么多年的，要从这个冰雪运动上来讲啊，我觉得对小朋友来讲，冰球实在还是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些项目。这个，技术啊，它又是个团队项目，又要合作精神，这个项目其实非常对小朋友来讲非常好。 嗯，那现在我们就刚才王部长也介绍了很多，从我们市民活动的角度来讲，这么多人参与到冰雪运动当中来，那从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这种角度来看，这么多人去参与，是不是也能够让我们从整个的基础选拔面上能够更大的拓宽？ 那当然了，这个主要还是要有更多的人来学，才能够选到更优秀的运动员嘛。 嗯， 那我们其实北京的青少年冰球这些年发展的算是比较好，在国内吧。现在注册的运动员有4000多人，那这个是在国内来讲还是基数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基数。这样的话，北京的这个冰球的成绩，从青少年甚至于到现在的成年冰球，还都是在全国是领先的。 这也跟其实当年很多年前开始开展的这些青少年当中的这些运动分不开哈。 是的，是的。 那我们从现在这个市民冰雪季举办这种过程当中，那对于我们北京整个的冰上运动，包括冰雪运动的发展，能够起到一些什么样的帮助作用吗，王部长？ 自从我们举办市民快乐冰雪季以来呢，就是受到了全社会这个广泛的关注。除了我们这块，然后各区也举办本区的市民快乐冰雪季系列活动，也是吸引大家参与冰雪运动。除了市民这块呢，刚才邢主任也提到了这个冰球。其实冰球这个项目呢，应该说近几年是冰雪运动队里边啊发展最快的一个项目。现在注册人从2010年的那时候是 2000多人， 2010年那时候可能都不到一千， 对， 也就是 那几百人 啊，现在成长到4000多注册会员。 然后我们各区呢也相应的成立了这个冰雪运动队， 嗯， 基本上是绝大部分区，就是极个别的没有冰雪运动队，业余体校也开展冰雪运动，现在冰雪运动队全市已经有110多家， 110多支队哈， 对。 那就是说不光是冰上，以前我们想在北京可能冰上运动的基础会更好一些，像这些商场里啊包括体育馆里面，现在雪上也开始运动队纷纷出来了。 青少年现在我们每年还举办这个京津冀的青少年夏季滑雪挑战赛， 嗯， 尤其是少年儿童参与的滑雪人群非常广，就像冰雪运动其实主力现在还是青少年为主， 嗯， 有些中老年除非说以前有一定基础，如果说他已经年龄比较大再参与的话，可能就是一些比较简单的这种滑冰，他可能对一些有难度的，他可能从事起来也比较有困难，也有一定这个危险性。 对对，就是如果上了年纪要再开始去从事这项运动的话，我们就觉得尤其在雪上就是还是要量力而为，就更多的去注意个人在运动当中的安全了。 我觉得初级到请教练可以参与应该还是没有问题的。 哦，真的？ 对， 好，这是您的建议啊，我们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咱们有相应的护具，像头盔啊， 嗯， 这个护膝啊，手套啊， 嗯， 这些防护措施， 包括现在看到很多雪场人都在这个后背这儿系一个这个大熊猫啊什么这种软软的靠垫，就摔一个屁墩儿都不怕了，是吧？ 那个是单板才用的， 嗯， 它是换板的时候换鞋的时候它必须得要坐到雪上， 嗯， 双板就没有。 现在我看好多人自己也就是强行要这样的一个造型， 后背背一个小壳， 嗯，对，嗯，也是有 双板没有，都是单板。 嗯，那在过程当中嘛，大家其实也可以从自己的角度和从自己的实际的情况出发去来选择冰雪运动参与其中。这边大家也都在纷纷的回忆着自己的冬日的冰雪记忆啊，也感谢宇智波佐助啊，还有1908在探讨，嗯。我们就是说在直播间里面这个大家庭吧，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当中，就是什么年龄段的人都有，大家回忆起来自己各种不同的冰雪记忆，就会呈现出对于这个年代的非常直接的反应。1908的冰雪记忆是什么呢？他说小时候和父亲带我家大黄去雪地里打兔子，那叫一个爽。那我估计大黄应该是这个， 大黄是他家的， 是宠物，是应该那时候应该还都不是宠物，那是实际公用的， 对，就变成猎犬， 对，猎犬之类的，是吧？然后所以大家的不同的冰雪记忆可能不一定是运动，它可能本身就是跟这样的一种自然的接触。其实冰雪运动本身就是让大家在冬天仍然能够去亲近自然，能够继续去保持运动习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式。而从我们北京市近几年来形成的这样的一种冰雪热，刚才王部长其实也提到了，在青少年的群体当中是非常的明显的。那在冰球这边，邢主任观察到的冰球的这种青少年热应该是开始的更早一些，还远在我们没有进行深冬奥的这个活动之前，我们的青少年的这种冰雪热就在冰球上面有一个很好的体现了。 对，应该说从2000年以后就有人打冰球嘛。 嗯 嗯，最早的这些小朋友大概都是从2000年后就开始了。 嗯， 那像现在，像现在在国家集训队有几个咱们北京的队员，他们都是从小在北京打冰球的长大的。 嗯，然后在这个 对，现在他们都入选了国家集训队，都有可能登上这个冬奥会的冰球赛场。 嗯，他们对这个运动本身的这种参与其中的热情，一开始其实还是家长赋予的更多。 对，小朋友最初选择这个项目，那肯定还是家长来选的，并不是孩子自己选的。 嗯， 但是打冰球应该说小朋友只要学起来还没有说自己不想玩的，除非是到了高中啊，可能学业负担比较重，会有很多时间就是要去学习啊，作业呀，那实际上要从他们自己的本人的爱好上来讲，这个冰球项目只要开始学了，很少是说我不喜欢而不玩了 啊。但是家长现在我们看到随着这个家长越来越关注体育运动项目，大家在选择的时候吧，如果把冬季项目和夏季项目都混在一起的话，家长们在选择项目的时候往往还会多少去考虑这种所谓的安全性，越来越倾向于让孩子能在 风吹不着的地方，或者说在这种对抗上少一些的项目上做一个这种安全的这种运动的体验。但是冰球给人的感觉就是一项非常注重对抗的，速度非常快的，甚至于在从护具上来说呢，就能够体现这项运动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但是实际上对小朋友来讲，冰球是很安全的一个项运动， 嗯， 因为它的护具，刚才你也说到了，它的护具保护得非常的完备，从头到脚， 嗯， 其实打冰球在青少年阶段都是安全的。我们有很多冰球的打冰球的小朋友要周末比赛了，然后说来不了了，其实是踢足球的时候崴了脚，打篮球的时候 不要这样了。中国足球已经没有多少人去参与这个运动了。 其实他那个真正在冰球上受伤，小的时候还不是很多， 嗯， 他这个护具保护的特别好。 哦，这样就是甚至于比这种球类， 嗯， 其他的这种陆地上的球类运动还要更保护一些， 不太容易受伤。实际上 这样， 嗯， 哦。那我们知道王部长您也是冰球小将的家长是吗？ 对， 您也很有发言权， 那个， 就是选项目的时候为什么会选这个项目了？ 当时呢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之后， 嗯， 北京是接旗，接过平昌冬奥会的旗，然后我们举办了一场活动， 嗯， 然后我看现场呢有这个冰球的比赛， 嗯， 看到尤其是这个青少年啊，看这个小孩一块打冰球，一块玩，在冰上摔跤，在冰上摔跟头，玩得特别高兴。然后这个戴护具之后，头后还有一个小辫子，就像头巾， 嗯 啊，我这一看这个挺有意思，我就想带儿子也滑一滑， 嗯， 就是参与一下滑冰。结果确实入了坑了。为什么说入坑呢？因为这个冰雪运动啊，尤其是青少年也是练得多嘛， 嗯， 家长需要付出很多的时间还有精力。 嗯， 刚才邢主任也介绍了，冰球这个练冰球呢，护具很完备， 嗯， 完备就意思就是它多，它东西是真多， 嗯， 一大包。 家长准备的也得多， 对，准备的也很多， 嗯， 不光这个冰球，其实滑雪也是， 嗯， 必须，而且滑雪场还远， 嗯。 一去滑一次雪，基本上最少最少也得半天儿，一个大人陪着， 嗯， 就是搭一个人搭半天时间， 嗯， 搭一辆车， 你这个成本算得真清楚， 啊， 是吗？ 因为现在这个年轻人啊，基本都没有能力带自己孩子，都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帮着带， 嗯，净说大实话， 然后还得出一个会开车的人搭一辆车。 但是尽管您就列了这么多困难，可是还没有把您给吓住拦住，还是在带着孩子， 所以说是 选了这个项目， 爬不上来了。 对，主要还是像邢主任说的，就是练了之后，就是没有孩子说不喜欢而不练的， 嗯， 主要还是儿子喜欢， 嗯， 他还是喜欢打冰球，还是喜欢滑冰， 嗯， 其实现在我爱人带着孩子还是在离我们家50公里以外的地方练的 冰球， 对， 嚯！ 只要练一次，往返100多公里，每次。 那一周练几次呀？ 现在课比较少，应该在3到4次吧，大概4次。 每周3到4次，往返100公里，带孩子打冰球。 其实像这种频率，应该在练冰球的小孩里算中等、中下等吧，可能中等或者比中等更少一点吧。 嗯， 邢主任是不是见过更夸张的？ 啊，对，很多小有一些孩子确实是几乎是天天上冰的， 嗯， 但是3-4次还是要的，还是需要的， 一周哈， 对， 嗯， 一周3-4次， 嗯，就其实也在考虑专业的方向吗？ 也并不是， 就是普通的常规的。 其实哪一项运动，可能它都需要你有一定的时间的积累，才能够学会或者说玩得比较好， 嗯， 那尤其是像冰球，它是一个比赛啊，对抗性的这样的一个比赛， 嗯， 那家长呢每一周末的比赛很直观的能看到，哎呀，你看某某某小朋友又进步了，又进球了， 嗯， 然后那这心里就觉得那我们不行啊，下星期还得继续练呀，所以他这个项目体育比赛嘛，他有竞争， 嗯， 他有输赢， 嗯， 就是刺激大家要继续练。 有些运动 刺激运动员，有些运动员要刺激运动员的家长，家长的胜负心要激励起来。 最主要还是家长调整好心态， 嗯， 因为主要是下的功夫不一样。因为我小时候是练乒乓球的， 嗯， 那时候我小时候每周是练11次，一周练6天。 您的成本多低呢，是吧？ 成本低，就像邢主任说，你得保持这个训练的频率。 嗯， 就像我们专业的运动员， 保持这个感觉。嗯， 专业的运动员可能有些时候，这个冬训的时候，春节都不放假。 嗯， 拳不离手，曲不离口。 对， 就是一天不练，说自己知道。 嗯， 2天不练，这个教练知道；3天不练，对手知道。 嗯 啊。 就是在激励自己要坚持， 一定是训练频率。如果你要是咱们有些家长也是自己孩子可能是一周可能练个1-2次、 嗯、 然后心气儿特别高，我觉得那就 、 嗯、 没必要了。 就是这个心气儿和付出不太成比例， 完全不成比例。因为付出的多，有些小孩可能是尤其寒暑假一天、 嗯、 他可能2场兵3场兵。 嗯，那我们现在其实看随着这个双减政策之后呢，就更多的家长认识到体育运动本身的这个重要性，包括在这个考试当中体育也占有越来越重的这个比重之后，大家可能很多人不是想说我一定要从专业上面去来给孩子找一条发展的道路，我只是想让他能够接触更多的项目。那我们这个冰雪运动，一听两位介绍完了以后，尤其这个冰球太容易入坑了，一进去就非常投入，然后大家就很难再出来。但是如果我的目标不是要那么的专业，那我应该采取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跟他保持能走得更长远的这种陪伴的方式呢？ 嗯，像冰球它是一个团体项目，你总是要加入一支球队的、 嗯、 所以你还是要跟上这个集体的这个频率，这个步伐、 哦、对， 它不像个人项目，个人项目可以说我不用追求太好成绩， 嗯， 那我可以我3天，别人3天练一次，那我可能我1周去一次、 嗯、 这个我就是我只影响到我自己。 对， 但它是一个集体项目，你在一个球队当中，那你不同的位置还要集体的这个荣誉、 嗯、 那可能你是需要跟上队伍的。 对，其实集体运动的好处也在于大家一个互相激励。 是的是的、 嗯、我认识一个小妹妹，她就是体育的能力很好，在学校当中也是参加这种各种社团，然后呢她本身其实她的母亲是网球选手，然后说可以去来参加这个单项来进行，她说我不喜欢单项运动，因为我自己的心理是心理的问题，就我愿意和所有的小伙伴们一起在场上输和赢都是有人陪着我，然后能够让我觉得我不用承担这么多，我好像对于自己要承担很大的所有的一种压力和挑战这件事情我有点含糊，我也没有想到一定像我母亲要那么专业，我只是想要打一打球，然后把体育作为自己生活当中延展兴趣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哎，我觉得可能冰球也会有这样的一种带动作用。 是的， 就是所谓您说入坑了，就是我进了这个队了，我得为我的队去贡献我自己的力量，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嗯，说到大家的冰雪运动的记忆呢，确实也会有不同的水平的呈现。就像奎托斯那不是滑雪滑冰都会吗？所以现在的这个很大的问题呢，也觉得是好像对于成人来说打冰球的地方他觉得并不是非常的多，好像到每个冰场都是小朋友在那儿训练的，占了很大的时间和空间。是吧？ 是的。 那我相信随着这些以前打冰球的小朋友慢慢的长大，我们整个的从社区到周围的这种健身场所的打冰球的空间会越来越多对他们开放。 成年人也有一些初学的成年人在，对，但是成年人的冰都会比较晚、 哦、 他们在每个冰场都是最晚的这个冰时是成年人。 哦，那应该的、 嗯、每个冰场应该都会有晚场冰。 嗯， 就是孩子们可能都应该训练完了回去要早睡觉了。那晚场都是 就留给大人了， 人 对，还有一些是老爷爷。 大人夜生活这时候才刚刚开始。 对对对， 嗯，还有很多人喜欢看比赛，比如推荐运动的时候，晨晨就会推荐美国冰球联赛，类似 NBA 说央视都有， 平准接触的孩子们，我听到很多我们北京打冰球的小朋友们一说到这个NHL 的比赛，这些过程，这些球队的这风格，这球星，哎呀，简直都讲得太好太专业了，是吧？这些小朋友就从很小就关注这个赛事来激励自己， 对，他们都要都是有一些是他们自己的榜样吧， 嗯， 崇拜的偶像。 确实，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您的冰雪记忆，同时呢我们要说一说，如果推荐一个冰雪运动给您身边的人或者您的家人，您的孩子，您会选择什么样的项目？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继续这样的讨论。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今天的体坛夜话节目直播继续。 商务出差，我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交通便利，服务设施齐全，性价比超高。 和爸妈来京旅游，我们住在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附近就是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老爸的选择太赞了。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预订电话8501-5588。 冬季取暖有妙招，安全健康第一条， 还要低碳与环保，行动起来最重要。 减碳排，创文明，供暖季，我行动。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宣传活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的比赛结果，及时的观点交流，全面的互动平台，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各位回到直播的体坛夜话。你好，我是林苑。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活动部部长王国良和北京市冰球协会常务副秘书长邢鹤，以及我们的专项记者于伯川，一起来到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冬日冰雪记忆，还有推荐一个冰雪运动给您身边的人的话，您会选择什么呢？哪项运动会让大家得到不一样的收获和体验感？幸运之星 A 就说，我要推荐的话，我会选滑雪，因为我喜欢从高处往下的感觉，太刺激了。奎托斯说，也是在找这个冰球的场地啊，包括滑雪运动。而燕林呢，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听我们聊到冬季项目，聊到冰雪运动，就说真的是被我们的节目反复种草，于是看上了头盔和雪镜，然后现在准备入手，这也是也算是入坑吧，也要开始入坑。但是因为这项运动确实是很有魅力，大家一旦开始从这个对于装备的这种选择上面产生了兴趣，然后慢慢的去接触，就会在这条路上走得越来越远，就是追求的目标也会越来越高。同时呢，他也说这个他有了儿子之后常去的就是崇文门新世界冰场。 对，我也去这儿采访过，当时也是搞这种面向小学生的这种滑冰体验。当时很多孩子们大概就是3年级到5年级左右，很多孩子是第一次上冰，就是教练带着他们慢慢慢慢的，可能一开始会摔倒，可能一开始只能扶着旁边的那个围挡一点一点往前走。但是等到这个活动结束的时候，他们都会跟爸爸妈妈说下次还要来，就是这种感觉。对， 晃晃悠悠的，颤颤巍巍，但是最后呢觉得还是很不过瘾，还想要再次体验。当然有人的记忆就不是那么的美好，说这位是米歇尔王嘛，说自从那次掉冰窟窿以后，我就不敢在冰面上走了。想想您的记忆就挺冷的，别人的冬季的冰雪记忆有点暖，您这个就是想想就是挺冷的。但我觉得我们就冰雪运动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危险，但是其实过程当中的自我保护的意识如果足够的话，也可以避免到很多的危险。像您这个在冰窟窿上走这个行为跟运动都没有多大的关系，应该平时就应该增强这样的安全意识。 对，正规的冰场和雪场安全这个措施是很到位的，像这种掉冰窟窿里的有可能是野冰吧，会出现这种情况。 而且您到底是去滑冰去还是去干嘛去了？是吧？秋风秋雨说喜欢的推荐的运动会是花样滑冰，因为觉得动作非常的优美。这是 我记得咱们之前做节目也聊过花样滑冰，当时就说，花样滑冰为了呈现出来这种美感，其实你私底下要付出的这种辛劳的训练，其实是非常苦的。 嗯，哎呦，掉过冰窟窿的人还真的不在少数。荣成斋说，小时候滑冰车算吗？曾经滑冰车掉冰窟窿里了，这个冷啊！ 哎，这事儿好像王主任、王部长比较有发言权 啊。真的吗？您冰窟窿这事儿您也了解？ 对，小时候玩冰车。 那个冰窟窿我没进去，那时候小时候，这个我爸承包鱼池，经常往里扔大石头。石头进过冰窟窿，我倒没进过。 为什么？为什么往里扔大石头？是把冰子啊砸破吗？ 对，小时候觉得这那时候农村也没什么可玩的。 嗯， 正好村里有鱼池，刚冻冰，那时候就跟我哥一块儿到这个鱼池那儿去玩去，没事就扔石头。 也都没想到要滑一滑什么的。 啊、滑等再厚的时候，滑来的。然后我爸给我们俩做了个冰车。 嗯。 冰车底下呢就是那种三角铁、 哦、 上边是这个木板、 嗯、 做一个方形的这个平板的小车、 嗯、 当时或者这个跪着或者盘腿坐在上边，然后拿两个这个铁签子、 嗯、 那时候农村都烧火嘛，有这个铁签子，然后插地上当这个滑雪杖、 哦、 那种意思往前滑、 嗯嗯、就跟我们在唐人亭啊、然后这个市民冰雪季啊上面等等，就是吧。 但是现在的冰车我看跟以前都不太一样，现在都变成这种板凳坐着的这种形式了、 嗯、 原来都是这种平板，都是我见这个盘腿坐或跪着的多。 底盘低、 嗯、对， 底盘 更低， 现在有板凳了，还有双人还有三人了。 嗯，其实可能应该从这个力学的原理上，板凳就是更平板一点，底盘更低一点，走的应该更快，是吧？这个更高的是不是也阻力更大呀？还是 坐时间长了真是不舒服啊，那个。 所以还是跪着舒服， 不是还是坐着舒服？ 还是坐着舒服， 嗯、 对，肯定是坐着舒服。嗯，说到那些年的冰雪季，幸运之星 A 说，记得那是2017年，我第一次去滑雪。从走上雪板那一刻开始，就已经不知道自己的左右脚是怎么协调了。当我第一次来到雪道的高处，准备往下滑的时候，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让我打了退堂鼓。是我的朋友一点点的鼓励我，告诉我滑雪的技术要领，最后还是勇敢的滑下去了。中间呢也出现了摔倒，但是还是勇敢的爬起来又往下滑。在以后的岁月里面，滑的是越来越好，但是第一次的印象还是很深刻的。邢主任，您除了关注冰球会滑雪吗？ 我可以滑，应该可以上到中级道的水平了。 哦，那您真的是什么运动都非常的，还 也是因为 有接触了解一些。 孩子小的时候带着孩子去滑，然后应该都是从中年开始学会滑雪的。 你看，这不用受年龄的限制。好多人还说，这是也有朋友说我这个年龄再开始要去学滑雪，是不是有点晚了？也可以。 哎，滑雪应该年纪大了，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我在雪场见过最大的是62岁的一个老人，在 是初学者吗？关键是， 就是他是从大概50几岁时候开始学的。 哦，那很厉害哈。 对，就确实是，我觉得这个不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年龄的门槛和限制。 嗯， 我觉得是一个全民可以参与的运动，因为雪道也分初级道、中级道 级别。 嗯， 对对对。 所以大家都只要有这个心就可以去尝试一下哈。那再说到推广和普及我们的冰雪运动方面，就是两位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我们先从邢主任为我们来介绍介绍，就是您对这项运动，包括说到雪也有涉及，冰也有涉及，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冰球协会的工作的过程当中，做我们的推广的活动，您觉得现在是不是和以前相比更容易一些了？ 哦，那当然了，我这个还是有一些感触的。说到这个推广这个冰球运动，那我们协会在2014年底的时候，开始做这个叫冰球进校园这样的一个活动。到2015年配合这个深冬奥吧。我们当时还搞了一个助力深冬奥的一个签名簿。我们一共签了2大本。到学校去呢，去给小朋友们讲冰球是什么。 嗯， 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就是说我们最初的时候去学校， 学校老师啊都觉得，哎，我们这些是不是骗子呀？你们是不是想有什么目的啊？对冰球是什么完全大家都没有概念。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那就是2014年底到2015年初的时候， 哦， 我们去了整个这个冰球进校园，我们一共去了100多所学校嘛， 嗯， 还到远的呢，我们还去过河北的小学，从最初大家不知道冰球是什么，那你们那来讲讲也行吧， 嗯， 很多都是这种很犹豫的。 嗯， 那我们除了一开始我们准备了 PPT 啊，这些图片啊视频呀，啊，但是后来我们觉得有必要去带一个护具。 嗯， 我们就后来再进到校园里去呢，我们带着一整套的这个冰球装备， 嗯， 请一个小朋友穿上感受一下。 嗯， 我印象里有一些小朋友都非常的那个踊跃，就来举手， 嗯， 争着来试穿这个护具， 嗯， 穿上以后呢摆 pose 跟那个同学拍照。大家还是都很喜欢也很新奇。 嗯， 但是现在呢，自从我们这个冬奥会申办成功以后啊，整个全民对这个冬季项目的认识真的是不一样了。 嗯， 那现在北京很多学校都有这个冰球队，不是说以前不知道冰球是什么，而是有自己的冰球队。像2021年的我们北京市的中小学生的冰球联赛，有130个学校，130多所学校有校队参加了这个比赛，所以还是 这个规模， 规模是相当大的。 对，这感觉很多夏季体育项目、球类运动都很难做到这样的专业程度。 所以现在这个，应该说得益于这个冬奥会的成功吧，申办成功。 嗯，那其实说刚才王部长也介绍了，作为这个冰球少年的家长，每天就是都得往返那么长的距离来带孩子打冰球，包括雪上项目，包括您说这100多公里也不算是很远的距离了， 嗯， 这种感觉就是那进到校园这个困难是不是也会很大？因为毕竟学校当中没有这样的场地和条件。 是的、 嗯， 现在学校里边的，因为很少有学校有冰场的，目前北京只有个别几所学校，还是这种国际学校啊有冰场。所以学校的球队他还是要依托周边的这个冰场俱乐部去训练。 嗯， 所以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的冰场能在我们身边。这样参与这项运动就能更方便了。 嗯，那从我们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的角度，王部长，咱们就是政府会也出面出力来做这方面冰雪运动进校园的推广吗？ 也会有。 嗯， 我们是冰雪运动全覆盖。 嗯， 学校、社区、机关、企事业单位，各类人群，我们都会走进，有这个冰雪大讲堂啊，有这个冰雪的体验啊， 嗯， 尤其是冰雪体验课。每年冰雪季呢，我们还组织10000人免费参与冰雪公益体验课。 嗯， 有冰课，有雪课， 就是说到一些固定的场所是吧，就是叫学校的学生要出来到这些场所去。 对，那个学校也会组织这个学校的学生， 嗯， 还有除了小学生还有中学生， 嗯， 大学生，社区居民啊，我们都会组织他们免费上冰上雪，然后给他们请教练， 嗯， 主要是解决我们通过这几年探索啊，也是从这几方面入手。一个是转观念，就是通过宣讲啊， 嗯， 还有推送冰雪运动知识，解决这个群众从不知道到知道的问题，就是以前他可能从来不了解这个冰雪运动项目，现在把这些知识推送给他。 嗯， 然后通过这个举办讲堂啊，这个微信小程序啊，还有这些一些媒体啊，先让他们知道什么是冰雪运动。第二呢，是扫盲之后这个促接触， 嗯， 就是通过组织冰雪公益体验课呀，还有这个向市民免费发放这个冰雪公益体验券啊，还有组织一些冰雪的线下的活动啊，就是解决从心动到行动的问题，就是以前可能就是心里想，到真实的到冰雪场馆真实的参与冰雪运动。 嗯，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养习惯，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这种冰雪线上线下的这些赛事活动，解决从菜鸟到 这个高手的问题。 嗯， 就说从菜鸟吧，从入门 先是说这底盘，然后再往上一层一层的这个 掌握移动一定的运动技能。 嗯， 然后最后就是供保障。 嗯， 就是落实啊这些组织，然后物质还有安全一系列的保障。 嗯， 从场地指导员队伍再到这个安全。 嗯， 我们在北京健身会呢，从前年是跟人保北京分公司合作推出了这个安心体育行动，就是咱们机关企事业单位啊，还有一些社会组织啊，举办各级各类的全民健身赛事活动，都可以关注我们这个安心体育。如果你在上边填报了信息之后，我们会免费送给每位参加活动人员，含参赛者含工作人员的这个价值60万元的猝死险。 嗯， 除了赠送这个猝死险之外呢，还可以在健身会上直接购买保险。 嗯， 就是优惠的购买保险，可以这个先出保单，然后之后再结算。 嗯，除了 也是解决了这个就是赛事组织者这个后顾之忧，也是这个安全问题。 嗯，从赛事组织者的角度是这样。其实说到我们的冰雪运动开展，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种指导员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它跟夏季项目不一样，夏季项目比如说我们去一个球类运动，我没有专业的指导，但是我敢自己摸索着试试练练。但是冰雪运动吧，你要是在雪上或者在冰上有一个专业的人说来，我这扶着你或者我看着你，你就一下敢，所以第一步就迈得非常的有信心，就会非常能够大胆的去迈出这一步。所以我们从整个的推广运动的角度来讲，这个专业的指导员或者咱们冰球这边的专业的教练团队，其实也是让家长们或者周围的人来参与这项运动的时候有更多的信心的提升嘛，是吧邢主任？ 是的是的。嗯，这个冰上的这些项目还是相对自己摸索好像还是不行的， 是吧？必须要有专业的指导。嗯，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同样雪上也是这样。嗯，是吧王部长？ 对，没错。因为冰雪运动毕竟有一定的危险性，还是有专业的教练带着入门会好一些。包括不光你自己滑，包括选一些装备啊适合你的，你应该穿什么样的鞋，应该这个用什么样的滑雪板，可能教练都会给你一些意见和建议，更适合你。 对 啊， 这现在大家玩这些项目就玩得越来越专业，拼装备就是咱水平不一定怎么着，拼装备的这个路上我们先得是要绝对不能落到人家后面去。嗯，说到大家的冰雪记忆，哎呀真的这个冰窟窿真的是好多人的记忆，怎么回事？ 对， 7250 就没想到冰窟窿成为了大家的共识。那7250说小时候怕家长打，掉到冰窟里两回之后刺骨的冷，就把愣是把湿透的棉衣裤搁到被窝里给捂干了。 哎呦真是， 这想想就冷 想想就冷。然后荣成斋是掉到冰窟窿之后的体验是大棉裤里边全是水啊，特别沉，走不动道，到家一顿骂。那您就得应该学学7250给这支招，把衣服先给捂干了再回来。 对，还是怕被家长发现，所以不能晾起来，只能自己捂在被窝里头给捂干了。对， 真是也不容易。嗯，还有0800说小时候找几块木板，钉吧 钉 吧，再在底下绷上铁丝儿，用两根这个火通条齐活，在胡同的臭水沟里就开始可以滑冰车了。这是小时候不光参与运动，动手能力也得是这么给培养出来的。 对，确实很多有像咱们老北京的这种民俗的冰上的活动，其实慢慢的传承下来，都变成了咱们现在冰雪体验的这种活动的一部分。像这种冰车，还有像当年这个起源于宫廷的这种踢盖火，现在变成了冰速球。冰速球其实在咱们北京市也开展了很多的活动，其实都是像面向不同的群体，像冰速球就比较适合比方说小孩学生群体，另外就是老年人，像这种可能他没有什么太激烈的对抗，那他们像这种社区啊楼下都可以去开展。所以我觉得是面向不同的群体都有不同类型的这种冰雪体验活动。 对，荣成斋小时候的冰车也是爸爸用三角铁给焊的，那时候感觉特别的快乐。大辉698冬日的记忆呢是陶然亭湖里边玩冰车，没有冰鞋就瞎滑着玩， 对，初溜呗，在冰上，是吧？最早大家接触这项运动，但是也有很多人提到，就是现在在从事这些运动，因为尤其是一些项目进校园之后，包括在这个考试当中，运动所占的比重，所占的这个体育项目的这个分数越来越高的话呢，大家其实对于项目，对于体育运动的整体的发展就会有更多的关注。那现在我们从北京市社体中心的角度来讲，还会有什么更多的这种举措来促进大家去多方面的尝试，然后有更多的这些人口能够参与其中？ 下一步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小程序北京健身会，我们会在上边发布一些活动的信息，包括赛事活动的报名，还有一些亲子活动啊，贯穿全年，大家都可以在线上进行报名和参与。受疫情影响呢，今年我们这个冰雪季啊，主要以线上为主。也是通过北京健身会微信小程序，包括我的冰雪足迹啊，还有百载红船路全民奥运行的这个线上走跑打卡，还有一些参与冬奥知识问答呀，届时在冬奥会期间呢，我们也会积极的跟这个市民进行互动，包括评选我最喜爱的冬奥运动员，冬奥冠军的竞猜，可能陆续都会推出，给大家这个奖励这个北京健身会的积分，通过积分呢，大家可以在线上兑换一些除了冰雪票啊，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小礼品。 大家都可以积极的来登录您说到的这个地址网址，这是 对，微信小程序，大家搜索北京健身会， 北京健身 会是三点水的会，汇集的会， 汇聚荟萃的这个会，是吧？就主要是冰雪运动吗？还其他的也都有？ 所有的全民健身活动我们在上边都会发布消息。 大家要平时就选择，其实我觉得要关注面大一点的，有人是喜欢多去体验和尝试的，就可以更多的去关注王部长您这边的更多的信息哈，然后来去做各种不同运动的这种尝试。而走到这种很专业的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又说回到北京的冰球运动，这些年也是得益于很多的这种群众基础，其实是一项从群众当中自发的发展出来的运动，然后到现在慢慢的专业水平，北京市的冰球运动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和提升。那现在在冬奥会马上临近的时候，说到我们北京的冰球，邢主任，您觉得这个未来的发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 应该说借着冬奥会的这个宣传这个效应吧，应该全民可能对这个冰球项目会有一个了解，有一个有那么多的冰球比赛在我们这个北京马上就要进行了嘛，高水平的比赛，肯定是很多人对冰球这个项目会喜欢上。那冬奥会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能够有更多的人了解冰球项目，喜欢冰球，然后也学习打冰球。 未来我们北京的冰球人口还会继续增长吗？从您现在关注这个中小学冰球联赛的情况来看，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些年的冰球注册的运动员，像小运动员每年都是几百人这样在增长，到今年4000多人嘛，我觉得未来冬奥会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应该说会有一个大的这个飞跃的式的增长吧，这个是我们这么预期。但是其实就刚才说到冬奥会之后这个项目怎么能够更好，那我们还是希望政府或者说怎么能够贴近老百姓，我们能够多去上冰，那肯定这个冰要方便，要在身边有更多的冰场，能够向公众开放，能够向市民老百姓开放， 向各个年龄段的市民开放，是吧？有成年人需要，有小朋友也有， 这样他才有机会去学。而且冰场如果政府来建更多的冰场，把费用降低下来，这样学冰球的费用也就会 更接近我们一般人的这种水平。 嗯，成本现在总体来降下来哈。 对，这还是 我觉得最主要后奥运时期啊，还得是培育这种良性的冰雪消费市场。 嗯， 像现在一部分市民啊，通过我们举办市民快乐冰雪季，已经养成了这种自发式的到冰雪场馆主动消费的这种观念。 嗯， 如果把市民这种消费观念培养起来之后，将来的这个冰雪，不管培训也好，这个运动也好，赛事也好，都会走上一个良性发展的渠道。 嗯，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趁着冬奥会的这样的东风，我们的冰雪运动在北京，在我们国内的更多的地方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发展的前景。因为首先从我们的硬件条件上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那未来我们对这个运动有个接触、有个体验的人也会越来越多，这些其实都是大家去了解的第一步。而一旦这些运动您有过切身的接触之后，那相信很难不去入坑哈。尽管说了很多的困难，但是最后的入坑一定是必然的。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大家在节目当中今天跟我们一起分享了很多冬日的冰雪记忆。虽然说的都是冰是雪的事儿，但是仍然感觉到一股暖意。而在未来，我们也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人通过冰雪运动来获益的消息。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我们两位嘉宾来到节目当中，感谢我们的记者小鱼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很多的内容。明天的体坛夜话节目，我们将会继续在这里等着大家，再见。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 走过百年。 拥抱 为了未来的期盼。 冬奥会为冰雪运动发展带来 这一年这一年，我们拥抱长空， 拥抱大地， 拥抱世界。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声喊新年好，广播跨年融媒传播行动， 给 新 年 一 个 拥抱。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剂，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今天前半夜依然会有弱降水，气温低，容易出现道路结冰现象，出行还要注意交通安全。24到26号将会有大风和明显的降温天气，北京市气象台也已经于昨天发布了寒潮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又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提醒大家要做好防风和加强保暖的措施。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雪，阴转多云，东北风2-3级转3-4级，阵风也会达到6-7级，最低温度-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东北风3-4级，阵风也会达到6-7级，最高温度也只有-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太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晒太阳的气象指数是5级，不太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